Thank you.

在这里，乐器展现出最美的音色。在这里，音乐家挥洒他们的激情。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每天8点20点播出。魅力演奏厅。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演奏厅，接下来继续为您带出的是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和钢琴家阿什肯纳奇演奏的贝多芬的第4、第6和第8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下面请连续欣赏。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